好，第四節翻嚟，哇！点样 X 法呢？有得有得 X 就派咗去揸八 X， 系118同埋85。85咧就由街线嚟嘅，经过杏花村啊，落北角码头啦，就 系 总站咪北角码头，一橛仔咯，行英皇道一橛仔咯。咁啊，北角码头就见所见所闻就头先所讲嘅嘢啦，嗰、那个圆拱形嘅建筑物大赌场嚟啦，嗰度 系系。 咁嗰个借厕所都俾人啤嘅。咁啊，118咧，啊呢、這个转头先讲，八 X 咧就我哋嗰阵时咧跟字轨行咧，嗰个字轨咧就系、是、我呢个礼拜揸 A 更，即系第一行 系。 第二个礼拜就是 B 第二行，咁第一行咧就开头班车，第二行第二班、第三班，如此类推咁落去啦。咁最早嗰班咧就系5:30开，四点钟海洋公园攞车，咁啊去食海洋公园攞车啦。 哇！咁你住荃湾点去？ 唔系嗰阵时未住荃湾，就俾老婆捉咗我去耀东村住。嗰阵时系住耀东村，所以你话嗰啲巴士会唔会水滚咧？其实唔关新旧款事。 系 佢新款富豪行耀东村咧，佢只要满客，佢都会死 啊！都死噶啦，咩 都会死喺嗰度。你睇住个波，砰一声爆出嚟。 但系而家好少，全部绿色上。但系而家谷岛上去好少好。 佢可能调教过啦，你点都要开会研究呢个问题。 唔系佢仲有后期锁咗你个、 啊。唔好猜先，听下先。点啊？摆时点啊，大佬？ 摆时 系 咁又有少少灵异嘢啦。 吓、啊，有咩灵异？ 摆时因为四点几钟去攞车， 未天光啊， 未天光啊，我攞到车，攞到车都未天光、啊。 系 因为你头班车5:30都未开，未光噶。 系啊， 咁啊未光啦。咁你攞咗头班车。咁啊，揸住架吉车吉牌，熄晒灯，因为你嗰架车咧，你唔系载客就一定要熄灯。咁啊，行东区走廊啦，由头行到尾啦，咁你知系湾仔隧道咁样一坐就系咁劈住佢噶啦。咁一路行，点解叮一声？点解有人揿钟嘅？ 落车位有人要 系喎？ 点解叮一声？咁啊唔揾你噶，以为啲电子嘢癫癫地咁啊唔理嘅，揸唔够两分钟又叮，仲要连叮两下，叮叮咁样。哇，唔系话，唔理佢啦，跟住就唔系叮啦，系嗰啲球声，砰砰砰， 打波噶嘛， 咁夸张。 嗰阵时你请我做嘉宾嗰阵时，即系第一次请我做嘉宾，我想讲呢单嘢嘅，其实 咁你又唔啱啦， 唔系你唔啱啊， 今日讲， 你点会呢度讲嘅啫？ 屌啲， 唔系啊， 讲啊嘛，应该 呢啲又系少得少啊，真系 系啦， 啊， 咁啊，死啦，砰砰砰。仆街啦！咩嚟啊？我屌咁死啦！咁 我真系得你一个啫嘛， 飙汗啊，大佬，我真系飙冷汗啊！喂，唔好捻你佢啦，开晒啲灯先，壮壮胆，屌犯规都要啊，大佬！咁啊开灯咯，开晒啲灯咯， 成条足球队喺度， 咁啊冇声啦。 哦， 一路揸又揸揸，一路揸又揸，好啦，去到小西湾停低，我鼓起最大嘅勇气。一条嘢跑上楼梯，我就睇下咩事。点知你知唔知见到咩啊？ 见到咩？ 两条差佬瞓咗喺度。两条女喺度打蛇饼，瞓捻着咗。 即系唔记得落。 当醒咗嘅时候咧，我喺东楼啊，听下先。我落车，你内容冇咩？喺东楼。跟住落去喺佢就用我手嚟敲地板啊！我以为听到有人踢波，哇！搞到我屌几蚊噶咩事啊，大佬？你咪俾我撞捻到啊！屌你点样到？原来你系差佬嚟啊！你话嬲唔嬲？ 哇！咁啊， 你蛇你都睇到，屌你冇咁难瞓啊，大佬！上车落翻嚟啦！ 咁啊唔系，好捻大镬啊！喺海洋公园赖家赖 低翻。其实佢系搭翻免费巴士可以过翻去嘅， 但系你 但系嗰阵时冇通宵车咁捻做，巴士得一班5:00，其他成6-7先有车噶嘛。 咁变咗佢要喺小西搭的士翻 去。我理得佢几多啊，大佬？我仲要顾佢感受，唔系嘛？ 我咩灵异？哇！屌你！ 喂，你惊唔惊？你揸揸下，突然间有人揿钟，屌你面都青埋，大佬！仲第二次嗱，第二次揿你冇听错啦，仲要狂狂狂！哇！死啊！仆街，仆心， 佢又佢最仆街，佢又唔敢落嚟下面同你讲。 喂，佢冇声，唔捻出声先落。 唔系佢落嚟同你讲都得噶嘛？ 唔知啊，大家面青咯。 喂，但系你东朗落嚟都冇用噶。 佢唔系啊，咁事实系佢落嚟都冇用。 咪咯， 同埋佢亦都知道我呢架系不停站嘅直通车。 系， 我唔会无啦啦搵个巴士站。 你下次啊，对，下次咁啊，你打饼去第二架，明知个八 X 点打饼。 系咪好吓人先啊？ 唔系，以前呢啲唔系，其实好多时咧踢开啲车门走咗上去瞓嘅都有。 佢其实唔使踢嘅，一揿一扭嘅就 系 嗰个安全锁， 系 啊系啊，扭就行到上去。 系， 但系你唔知道原来啲差佬咁捻难瞓噶嘛？ 系咪真 难瞓到我着车又唔肯知道？行到话东朗嗰阵先醒我哋死未？ 其实正常嗰个小路宝应该成日响嘅。 唔知喎、 啊，三更凌晨四点几都 唔知喎、 啊，佢可能教细晒个声啊，费事听啊。 唉，总之就真系无啦啦俾呢班契弟吓死啦。 咁唔教细凌晨四点都唔会响。 咁同埋揸八 X 真系好好玩，揸八 X 咧，因为要夹两转118嘅， 系 咁啊，118咧，玩就冇乜点玩啦，最唔开心就系、是、年初三嗰单嘢咯。 嗯。 咁因为开车嗰个喺我前面嚟㗎嘛。 嗯。 咁其实嗰条友呢就叫偷摊。点样偷摊呢，譬如佢05分开嘅。佢02分呢佢就已经弹咗出闸啦。咁揸巴士就好得意嘅。你越早去越早出发呢你啲客就越少嘅。因为佢未返一次啦嘛啲客。譬如你嗰陣时因为城巴同中巴喺度练緊嘅时候呢争緊线呢佢哋城巴118系5分钟一班。 哇咁密。 地铁咁快即系地铁咁密㗎。5分钟一班。佢早2分钟。 嗯。 佢追到前面架车喎、直头。 系。 咁前面又捉到满啦。佢、又夹咗喺中间咪冇下囉。咁佢返咗嚟嗰啲客咪变咗我载囉。咁我咪越行越慢囉又系。 系。 咁到佢因为佢架车轻㗎嘛你諗下佢出事嗰时都系得30-40个客。 嗯、 一个巴士装成百个客个大佬， 即系佢即系个初三跌落嚟嗰架， 佢就因为快得滞咯。 哦， 架车 又轻， 架车轻 系， 同埋我哋叫推头啊，即系有人叫轿太，有人叫抢太，我哋叫推头。 嗯， 推头即系你扭咗太，架车仲直止紧。 嗯， 佢已经塞咗控啦。 嗯， 佢就喺嗰个弯度反冚咗落去。 嗯，呢个问题，如果呢啲识揸车嘅人，你唔知讲咩，你试下将架车冲上磅，你试下揸唔揸得上？你试下揸唔揸得实唐太嘅？冲架车上个磅度，你就揸唔实唐太。 咁啊，如果玩就，因为咧摆 X 就一定系搭埋118嘅，但系玩就应该摆 X 就好玩嘅。 嗯， 咁因为佢有一个咧就开八点钟，收下昼三点。 嗯。 就揸三轉車嘅啫， 嗯， 三轉車咧，但你要留半個鐘頭喺個站嗰度幫手拉車， 嗯， 點解叫拉車呢就是、有啲司機咧，佢落車就要去食飯啦，咁、架車佢咪唔理咯， 系 唔理咁佢冇人褪噶嘛，站長未必有牌噶嘛，咁、我哋去幫手褪咯，即係佢特登有半個鐘頭安排我哋去負責褪啲車， 系 喺繁忙時間嚟嘅嗰陣時都係九點零鐘啊。 嗯， 喺嗰度拉咗一阵车先，咁揸三轮车好早收工，三点到收工。 其实都，唔系啊 ，Vinny 唔系抢太，抢太唔系咁解。 三点钟收工啦，咁你咁早有咩好做啊？ 啊 ，Happy Hour 咯， 系 咁 Happy Hour， 咁你即系成个站咁多后生仔，因为嗰阵时成班膨胀紧，佢请亲嗰啲都系后生仔。 系 嗰阵时我都系廿几岁啫嘛，就去做。咁、去咗边度咧？ 都唔系好耐啫， 都系南华会 啊。 去南华会嗰度 对啤 啦，系啦，咁啊对啤啦，对到十一二点啦，有阵时两点都试过，饮到哇，好过瘾啊，好过瘾啊，咁啊好啊，你唔呕就得啦，咁啊第二朝咪翻工咯，你翻企合阵，第二朝咪翻工咯，咁我又开翻头班车，头班车五点半啲人上嚟，早晨司机有啲揸住龙嘴上嚟饮茶噶嘛，搭车出不过饮茶，早晨司机。 系啊，早晨， 你就发现俾你闻到， 闻到啲酒味啊，大佬， 点解咁够胆啊？屌你！ 喂，嗰阵时都冇例， 黐线，系嗰阵 时冇例， 唔系有，但系冇咁重， 系啊，冇即系总冇。 嗰阵时有醉酒驾驶了啦， 我哋唔系醉酒啊嘛，我哋系啲酒气未散啫嘛。 你但系如果你嗰、那个你一吹波都中噶嘛，你一吹都中噶嘛， 吹波就中， 唔系嗰阵时都未有吹波。 有未啊？ 冇， 咪咯冇啊！ 脆波，但系嗰 九几年边有 冇冇冇嗰阵时冇脆波，但系你验血会中。 系啊 ，Win 啲南亚会好正嘅， 真系正啦嗰度。系啊，打完保龄球赛有波，系啊， 嗰度又有打过羽毛球啦， 打羽毛球去南华会， 系啊，咁啊去南华会饮饮到，其实咧揸城巴就好得意嘅，你无亲去逢亲去酒吧又好，你去开嗰间咧，跟住就越聚越多人噶啦，咁嗰啲人慕名咧，知道有一档人喺度玩紧嘅时候咧，就成班人就嚟 波噶嘛， 咁嗱个斗喺边度咧？一个就南华会，夜晚咧去宵夜咧，嗰班咧就会去咗铜锣湾广场二期稻香。 嗯， 因为稻香平啊嘛， 系 九点后，唔系成扎黄色 任食火锅嘛， 系啊，成扎黄老太咁样晒到，即系黄色衫啊嗰阵时我哋全部，唔系叫黄老太咧，成班都系黄揿揿嘅，屌坐晒喺度打。 系啊，喂，以前真系冇吹波，不如诶。 其实有咁嘅刑罚，你饮咗酒叉即系会大醉啲，但系嗰阵时 冇咁严， 冇咁严嘅。 喂，以前真系饮完酒先去揸车喎，个瞳孔放大啲。 我都系冇揸咁多年，我先敢讲啦。你依家讲咩唔通？ 咪咯，即系瞳孔放大啲噶嘛，即系 体位准啲， 体位。 喂，我哋都唔夸张，八 X 啊，你临去到金钟总站要经过湾仔 Zoo Banana 啊嘛，咁头班车咪一定见到啲死鬼瞓咗喺人哋车顶度啦，最多。 系啊， 好夸张啊 ，Zoo Banana！ 我试过一个咪告最出嗰个咪告示打到啊， 系啊， 我试过一嘢几乎怼落个死鬼度，醉咗瞓，大字型摊咗喺嗰个快线嗰度 啊！ 我谂住一抽架车就过啦，成个瞓喺度，哇，拖耷力耷到啊，拖波拖两架车扫牙咁滞啊！ 揸头班车个好处咧，就系早收工， 嗯。 如果唔好处咧，就要食两次早餐，因为你开工开得早嘛。咁你嘅 meal time 咧，即系食晏时间咧，系上昼九点几。 哇！你啲巴士都啲，你城巴啲司机都几好文化喎，有 meal time。 系啊，有 meal time 嘅，有 break time 咧， 系 有三个字俾你屙下尿啊嘛。 系， 喂，佢哋叫讲人道。 唔系，你应该上过另外嗰个节目《行行有段古》，我哋讲坐巴士嘅讲 嘅。有呢啲嘅咩？ 我梗系啦，我下我呢一季完咗，我讲行行有段股啦嘛。 哦， 系啊。 喂，咁讲货柜车啊，大佬，我揸最耐货柜车。 得，我俾嗰个你讲。 我真系连第一代货柜车，真系我契爷啊，我都识。第一代货柜车。 第一代货柜车系咪最多系咩啊？ 嗰阵时咧就日产一得 Nissan， 嗯，系咯，得日产。 系咪十二个 三部 啊？诶， 尖沙咀海港城嗰个码头 系啊。 之前嗰三部， 我哋 十二个波 啊，因为我哋 十六都有啊， 我哋完 龟兔快慢， 嗯，我哋龟 兔快咪成四咯， 我哋 五个波成四二十， 因为我哋完咗呢一季咧，无所不谈咧，大家我就会揾咗个女仔同我一齐咧，就接揾啲嘉宾， 我啱啱兴起想翻嚟 啊。你放心，我俾一次你讲啊，咪又要转啊嘛，系咪先？ 咁啊，新 系啦，我揾一扎嘅，依家安排晒噶啦，已经揾咗成七八个噶啦，大壮又有，精神科医生又有，呢个咩啊？ 精神病揾到啊？我帮你计算住啫。 精神病患 就唔系揾病人啊， 病都系职业， 即系病咧，唔系 职业病， 职业病就有系咯。哇！今晚讲呢个坐巴士都几过瘾喎，其实我哋未讲啲温馨嘢喎。阿信都话有阿信嗰个就系惨痛经历咯，佢话巴士沟女俾人咩喎？ 我咪 唔系未够钟啊！得你继续啊，你继续。 佢就话佢就话食柠檬喎。喂，咦唔系喎？搭巴士咧最好坐六号啊！另外坐浅水湾嗰架最易沟女嘅，你一定要早上车。嗱，咗个窗口位先，一见到个靓女坐埋，哎，呢度凉爽啲，咁调转个位就好易搞噶啦。 但系而家呢啲女都应该都 嗰阵时系狗嗰啲啊，唔系依家有冷气嗰啲。 我嗰个年代其实已经啲狗公喺隔篱噶啦，冇乜机会， 即系嗰张席啊嘛。 唔系啊，啲女啊，实系有一件狗 公。唔系，啲女系几条女一齐去玩噶嘛。 系咯， 咁样咁有啲，但系好多时我发觉都系 一 pair pair。 我哋系八几年去浅水湾爆机个年代，台 小龙 嗰个年代啊嘛。通常好多狗公喺度噶嘛，啲女 一定有 爆机。 通常 七七七啊，小老寶啊， 七七七型，我覺得小老寶唔 幾條女一堆，幾條女一堆， 但係爆機都係好難爭嘅，真係 要嘈係咪先？ 上面啲豪宅投訴啊，搞到冇得爆， 係啊。 不过你而家人哋开部机啊，用电话听歌大声啲，你都嚼嚼嚼啦喺度，系咪先？ 我唔嚼噶，我直情要。 唔系啊，因为大家 学佢啊， 我直情要收声噶。 年纪唔同啊嘛，僆仔咪唔知咯。 即系而家啲，即系而家僆仔带搭地铁，带住个带住个 headphone， 大家爆到嘭嘭声，你都觉得唔顺超噶。 嗰条友都真系就嚟聋 啦，聋啊，肯定有问题。 我哋嗰阵时唔使喎，掟下飞碟啊，玩下都好多好多好多女仔 嘅，系啊系啊， 系嘛？打排球唔俾噶嘛？ 我都话以前啲女仔开放嘅，而家啦， 系啊系， 唔觉得咩？ 系咯系， 唔系但系嗰， 我觉得依家开放啲， 而家唔系开放， 我而家嘅时候， 你错， 依家开放， 依家嗰啲系性开放， 系淫荡， 早期嗰啲咧，佢系思想开放。 而家啲巴士咧，楼上楼下有咗闭路电视咧，冇咁多嘢搞嘅。以前啲人喺巴士搞嘢， 你试过未先？ 我未试过，我俾人搞就试过。 我话俾你听，楼上啊真系好鬼鬼 我俾个死机佬喺度搞。 阿 Vinny 话劲，佢哋话一班女仔去玩一个狗公。 哇，有啦，有 Vinny 就一定有狗公啦。 诶、哎，冇办法嘅呢、這个，你点样俾机佬搞？ 唔系，系啊，11点几喺机场收工，启德啊，嗰阵坐最后啦巴士，11点几有个人担咩？咁啊，晾起只脚咁样，哇，瞓觉，瞓喺俾条机佬走埋嚟搞，你咪揼佢咯。 嗯， 瞓多一个走。 你点知佢系机佬？ 屌乜搞男人搞男人唔通咩咩鸡婆咧？你真系 唔系你要形容一下点样搞你先？ 系啊， 咪瞓瞓下教人摸咯， 摸你边度先？ 摸边度？ 摸哪里？ 摸面住 系啦，摸边度咧？你讲先摸边度啊嘛？ 入波波啫， 摸咁大髀啦，中间噶得唔得啊，大佬？ 摸啫，你敏感咗啫，啱跌咗抽锁匙喺附近，咁啊要揾翻。 阿生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揾嘢噶嘛， 唔好意思啊，搞到你咁舒服。 哇！一扎醒真系，一扎醒咁摸阿啤佢，佢真系坐翻去隔篱，咧就冲埋去揼。 哇！一讲到七七七，呢啲真系即刻即系要扑出嚟系嘛？ 咩啊？ 要托住部机去。 培哥点样最经典七七？ 唔系最大声就唔一定系七七七，但系咧因为佢大步啊，系型啲嘅。 哇！大佬， 如果你讲大声就一定拖水电嗰啲汽车机嗰啲啊大声。 喂，其实都系悭钱。 你嗰阵时小老宝都改咗拖水电噶啦。 因为佢你入电唔知十二粒大， 系咯十二粒大， 你唔要响个零钟头玩完啊，大佬， 系 好大镬噶嘛！ 即使阿培哥都爆过机噶， 培哥爆机唔奇嘅，你俾人爆格添啦！ 嗰阵时你爆机爆中文哥定英文哥噶？ 有中有英， 我你话夏日寒风睇你个样。谭咏麟系嘛？ 多谢谭咏麟嘅，真系嘅。 我哋中意爆英文歌多啲， 仲有讲究噶。 唔系你嗰个年代系啊， 爆机要搵 cassette 带嘅铁碟噶，大佬唔系 铁 带啊，唔系用普通 嘅。 DDK 又分好多只噶嘛， 正正啲啲嘅铁带，总之系最贵嗰只。 系啊，铁带嘅。 僆仔都要卖40蚊饼。 嗰阵时好贵， 铁带系啊，因为佢嗰个耐磨程，你知啊。 你话楼上巴士楼上好多人喺度按摩，互相按摩啊。 嗯， 而家有咗闭路电视就少咗啦，以前真 的。其实咧，巴士嘅尾排座位系最多事发生 嘅， 避孕套啦， 系 精液纸巾啦，屎啊都有， 哇！ 喂，唔系讲笑，真噶， 司机要上去巡噶嘛？ 唔系， 我哋巡咧，其实就冇责任要巡嘅，我睇下有冇人留低电话啫， 睇下有冇接尘包嗰啲 啊，梗系睇下有冇嘢闹啊，大佬你打份工有咩好做？ 其实啲友仔喺个车度， 同埋咧，我话俾你听，每日系最紧要系咩咧？有份报纸，苹果日报，苹果日报嗰阵时就5蚊嘅，但系嗰张报纸叫4.5，你知唔知？ 最值钱嗰 份唔系体育版，但系黐住体育版嘅，嗰份叫4.5， 最值钱。 每个巴士都系储3-4日，跟住去厕所一次过爬晒嘅，因为佢嗰啲连载故事噶嘛。 唉，总之我写嗰啲故事啊， 写嗰啲故事揾得先啊， 就系咁咯。喂，十九分咗有个钟 啊，系啦，今晚讲坐巴士变到讲揸巴士，因为今晚个 tab 麻烦你，比较难写啫。我哋讲到乱晒龙， 都唔知点写好， 系啦，样样都有啲啊，系不无所不谈系咁嘅咧。 喂，不如就咁样写啊，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咪算咯。 好，咁啊，喂，我下次下个礼拜讲，喂，讲下咩文话题？喂，不如你哋话咩话题啦？我下个礼拜，反正仲有两集。 不如讲下仁义啊，睇下有冇义五仔啊，咩叫义气啊，嗰啲咁嘢啦。或者考虑下后一集咯。 当年情啊， 系义气又可以讲雷气喎。 其实有乜分别嘅？我真系唔知道，要问下呢啲 雷气系古惑仔讲，系啊，义气都好嘅。讲下呢啲 会唔会义气系唔出声啲， 肥龙 雷气系要大声啲 啊？ 肥龙不精， 骨精强真系有呢个人噶， 系嘛？ 系啊，真系有呢个人啊！ 唔知 骨精强个啊边个嗰啲系佢引进翻嚟噶嘛？上去台湾、啊。 其实你知唔知道你讲巴士咧？我好多嘢已经冇讲， 系嘛？ 系 啊，咁下次咧咩？当年坐巴士上吸烟，哇！ 梗系有啦，我喺下层吸烟啊嘛，头揸我都话揸观光巴士，一路食烟，一路食吹波胶都仲系仲得啊！冇人理你，个个客都上晒去睇条青马大桥，冇人见过啊嘛嗰阵， 系 个个都上晒去睇风景， 真系个钟，你系吹吹下咧就四折， 先搵开篷车。大烟头 啊！罗娜依家先入嚟，我哋散场咯吓，我哋下个礼拜再揾第二个话 题，拜 拜，同大家讲下。好，今晚就拜拜， 开开心心又一晚， 系。